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节目，我是张灿辉。我哋过去嗰几次讨论咧，都围绕住好多喺社会科学里边啊、政治哲学里边嘅问题啊，系关于系人权啊、系法治啊、公民社会啊，或者甚至公义问题啦。但所有啲问题里边咧，都似乎我哋会系预设咗咧，人咧系讲理由嘅，讲理性嘅。似乎理性咧係一種咧，我哋所有嘅討論問題後邊咧一種嘅預設嘅一種嘅係根據嚟嘅，似乎就係理性係好重要嘅。但係一直以嚟咧，我哋好似咧就係冇討論過咧係理性嘅問題啦。今日咧好開心咧，就我請到咧就係我嘅真係好朋友同埋就係老朋友啊，關智雲教授，佢係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亦都係中文大學哲學系嘅前系主任。咁咧就我哋今日咧請教佢咧就係關於理性嘅問題。阿智雲，歡迎你，多謝你參加我哋嘅節目嚇。 好，多谢多谢阿陈辉兄，多谢你嘅邀请。 嗱，我哋两个当然啦，做同学咗好多年，我哋读一齐读哲学。嗱，今日咧，我尝试紧唔系做你嘅同事，亦都唔系做哲学教授，就做一个咩？系普通人，系问啲人都明白，但系一问咧就唔明白嘅问题，就要咩叫理性啦？要讲理，你要唔讲你唔得噶，我哋合理噶，同埋咧，我哋一切要系要喺理性嘅对话等等嘅嘢咧，似乎理性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价值。乜嘢理性嚟咧？ 首先咧嗱，我多谢咗你邀请之余咧要补充一样嘢，即系当我接到你嘅邀请嘅时候咧，其实我喺度第一个念头就系话，你会唔会揾错咗人咧？ 当然唔会揾错啦。 点解咧？嗱，当然啦，理性嘅问题我一直都有思考嘅但系咧好多时候。我自己覺得自己好可能咧係一個感性重於理性嘅人，講唔定有啲朋友都會咁樣諗嘅咁所以呢點就係啦，就我剛才嗰個疑問嘅理由不過跟住我亦都慢慢諗咧，就係可能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講理性問題嘅時候咧，最重要要注意嘅一樣事情，就係理性唔係一成不變。唔係一個所謂好明確嘅概念而且往往係要透過同其他嘅能力嘅對比咧，先正顯出佢嘅真正所指因此，我接受咗你嘅邀請咧，就儘管試一試睇能唔能夠稍微清理 我就想同我講下，即係你講能力係咩意思咧？譬如我話。我可以去做田徑走啊、游水啊，好明顯理性人物能力啦。加上你頭先講，你話理性同感性有個好對比咁樣嗱。但實際上我哋覺得就話咧，應該人要係注重理性多啲嘅，因為理性係好嘅，理性係一個係最有價值嘅嘢，理性係一個普遍嘅嘢。咁講你講話能力係點樣去理解咧？ 理性作為一種能力咧，其實係西方哲學好長久以嚟嘅一種嘅基本認定咁從亞里士多德以來咧，即係佢有個概念叫做 dynamis 開始就指呢一點。到後來即係喺德國哲學裏面嗰個 Vermögen 啦，當然亦都係強調嗰個能力而理性咧係可以作為咧就係人類嗰個整個心智嘅總稱但係亦都可以作為咧係比較狹窄嘅某一啲特殊意義嘅一啲嘅能力所以我剛才都提到啦，理性嘅問題咧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了解又可以透過咧將佢個意義收窄之餘咧，就同不同嘅能力嚟到去對比嘅。我哋有好多好多嘅例子，譬如咧，西方曾經將理性同感性對比啦，試過係理性同理解嚟到對比咧亦有所謂理性同神秘經驗嘅對比，理性同信仰嘅對比，同埋咧。最重要嘅就係理性同情感嘅對比等等 你頭先提到一個重要哲學家啦，係亞里士多德。咁亞里士多德咧，好早都已經講話咧，人同其他動物最唔同嘅地方，佢講關於係《論心靈》嗰本書裏邊都講咗啦。我哋講話所謂心靈啊，其實就係話覺得。佢有啲人講話靈魂都好啦，學動物啦、植物啦都有嘅不過人同其他一切唔同地方就係人咧，所以 有理性，所以后来咧就会有人话定义人系乜嘢嘅时候咧，就人系理性动物。我当然知道咧，阿里斯多系嗰个理性系阔一啲嘅，咁但系似乎就将理性呢一段讲在同一对能力嘅时候咧，但系阿里斯多似乎突显理性啦。呢樣嘢咧係作為人之為人嘅最重要嘅嘢，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咁諗法，同埋依個係咁講嘅時候係點解覺得依個係最重要嘅嘢咧？ 你剛才嗰個補充相當好啊！嗱，阿里士多德將人嘅理性咧嘅劃分咧，亦都係曾經做過幾次，作過唔同嘅嘗試啊。就有一次嘅，就好似你剛才講咧，佢將能力咧就五分啊，從最基本嘅嗰個所謂咧佢叫做 vegetative 嘅嚇， 即係食飯啊、生長啊咁樣啲啦， 即係令到嗰個有機體持續生存啊等等啊，係一種咁啊，生殖係一種靈魂，咁然之後咧慢慢咧係感知係一種靈魂等等等等嘅嚇，咁啊到最後咧理性咧就係所有能力裏邊最高嘅品位啊，而係佢認為咧係人所獨有啊，就標誌咗人喺世上咧嚇。佢嘅嚇面對世界嘅時候咧嚇嘅一個最重要嘅嚇嘅一種能力。 咁但係呢種能力係嗱，你講一講能力啦，佢嘅特殊性喺邊度咧？佢點解覺得呢種能力係咁緊要咧？嚇、譬如話，佢當然嚟講啦，你話講感知啊，我哋講係運動啊一樣嘢啦，係阿里斯多講嘅嘢。佢話如果當講話呢種能力用翻即係阿里斯多講就係人就係一個所謂 suon logon echon， 即係話一個擁有所謂 logos。所謂叫做咧，接附個理性一啲嘅意義裏邊一種嘅生物啊，呢、這個所謂 logos 啊，我哋或者後來變成一個叫理性嘅時候咧，佢、其實最重要的意義喺邊度咧？ 嗱，呢點咧可以從我哋剛才提到嘅其中一種對比嚟到去考慮嘅理性咧嚇，好廣義嘅理性咧可以從佢同感性嘅嗰個嘅區別嚟到去講嘅嚇。嗱、當我哋將理性同感性相對比嚟睇咧。咁所謂嘅理性咧，就已經唔係單止話人嘅 intellect 嘅全部啦因為咧感知都係人嘅一啲能力嚟噶嘛我哋阿里斯多德已經咁講啦咁因此，如果我哋將理性同感性對比嘅時候咧，首先要搞清楚，而家所謂感性咧就是、所指嘅係感取啊，即係指我哋咧人類咧 感受嘅， 透過我哋嘅五官咧係對喺外界咧。獲取資訊啊，而使到我哋知道咧點樣去應對嘅能力嚟嘅。 呢個係一個感覺，就唔係感情嗰、那個。 唔係嗰個咧嚇，雖然個感性呢個字咧，好多時候咧就會有呢個 double meaning 啊。但係我哋從事呢個咁樣嘅對比嘅時候咧，通常都指嘅係感取啊。嗱，感取其實主要就係指五官啦啊，譬如佛家都有所謂眼耳鼻舌身啊，即係即係五種主要嘅五官啊。咁德文咧特別精彩嘅，德文咧全部都有一個統一嘅稱謂，都係透過嗰個記呢個咁樣嘅個 prefix 咧係表達嘅咁德文就所謂嘅 sich 嘅 hör 嘅 ruh 嘅 schmach 嘅 fühl 啊，好清楚嘅完全咧都係代表咗五種呢種嘅咁嘅能力啊。咁至於喺對比之下嘅所謂理性咧，所指其實就係思想啦。而思想可以大概咧係相應於佛家裏面嘅意啦。所謂眼耳鼻舌身意啊，去到個意咧就已經唔係話嗰個外在嘅嗰個感取，而係嗰個係等於我哋嘅意識啊係涉及到嘅咧。其實就係內在嘅運作嘅嗰個領域嘅，所以理性喺呢種同感性對比之下咧，所指嘅係一種嘅內在性，一種嘅內在嘅運作啊。咁呢個內在運作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從外界獲取咗材料之後咧，我哋要組織嘅歸類啊，要作出判斷啊，甚至推理啊等等啊。咁呢一連串嘅所謂嘅心智上嘅加工嘅過程咧先正反映咗係人嗰個特點嗱，甚至如果你睇翻嗰個理字咧嚇，剛才喺路上你都問起嗰個理字喺中文係點解咧？係，個理字咧喺甲骨啊金文時期咧應該未有傳世嘅例子，但係咧後世譬如喺說文裏邊咧，佢就解釋就係理係自欲咁解，即係將嗰啲肉咧嚇係要雕琢啊，係要處理嘅，所以都係強調咗嗰個處理嗰面，嗰、那個加工嗰面嘅，呢點就係、是相當有趣嘅。 但係咁講嘅時候，即係話咧喺個思想方面，喺個感知方面咧，似乎係有一種嘅所謂嘅規矩、規律，好似大家一齊要係認許一種嘅係方程式嘅，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等我話。理性唔係一個個人嘅，理性其實講我哋嘅思維、我哋嘅知識裏面一種嘅共同我哋人類嘅規律嚟嘅咧。 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問嘅時候咧，首先要係令到自己能夠了然於胸， 系， 但系了然于胸咧，要得到所谓嘅确认咧，往往要透过喺与他人沟通嘅过程当中咧，吓、啊，先正能够系得到系确实嘅、嗯嗯，啊，咁呢个就系所谓沟通嘅重要啦。 嗯， 啊，咁喺呢个角度咧，你已经睇到咧，西方好强调咧就系咧，理性同语言咧系关系密不可分。咁、嗯、事实上 logos 个 term 咧，既可以理解为理性，亦都可以了解为呢个说话、言语等等啦。 好啦，我哋而家啱啱咧开始咗一个咧对理性一个问题嘅探讨，亦都大家听到头先阿志允兄即系关教授对于理性嗰啲嘅诠释嘅时候，知道咧呢、这个问题唔系简单嘅，亦都系好复杂嘅事啦。我咪差唔多系整个西方好，中国好咧，都探讨人类嘅后边嗰种嘅所谓吓理性嘅活动啊、理性嘅法则啊等等问题啦。咁我哋休息阵间再翻转头嚟咧，再同阿志允咧再继续讨论个问题。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关子允教授。 好，欢迎我哋翻嚟咧。我再讲翻我哋嘅今日嘅题目，就系讲理性。有我好朋友啊，关智允教授咧，做我哋今次嘅嘉宾。嗱，阿智允，我上一节里边咧，同你倾过咧，就系话理性啊，呢个问题，呢个概念咧，其实听似简单，其实极度复杂。你头先都讲到咧，即系话理性同埋其他好多人嘅能力嘅不同嘅一个对比啦。但我谂日常生活里边讲咧，最重要嘅一个分别就系乜嘢啊？就系讲系理性同埋情感嘅一个分别。即係有啲人覺得咧，理性啦，你講理嘅，咁但唔係啊，我要講重情緊要嘅，即係重情同埋重理咧，似乎就係日常生活裏邊咧，呢兩個問題咧係經常有個衝突嘅。咁所以喺呢節裏邊咧，想請教你，即係話理性同埋情感啊，係點樣嘅關係乜嘢咧？同埋咧，通常講話思想啊，應該就已經涉及到咧冇情感嘅思想，應該係好理性思想，係咪咁咧？ 理性同情感嘅關係咧，可以話係涉及理性問題嘅最重要嘅議題之一嚟嘅啊！即係我剛才講過啦，喺好多種唔同嘅對分當中咧，這個對分即係可以話最重要咯。西方自古以嚟咧，談論到人嘅能力嘅時候咧，都好強調一個比喻嘅。就叫做所謂 head heart distinction 啊，即係頭腦 同埋心 同個心嘅嗰個嘅差別啊，呢個好有趣嘅。呢個柏拉圖以來咧都喜歡咁講嘅，到後來好多人一再係重複。咁呢個 head heart distinction 咧，就係當然其實就係指理性同情感嘅表徵啦，啊嘅兩個 symbol 啦。剛剛你就提到啦，好多人認為思想應該係只係純粹理性，係咪咧？呢個真係有趣啦。我哋留意一下我哋漢字裏面嘅思字呢，我就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一般都會有一個寫法，就係上面寫田，從田同從心。但係如果我哋追溯到去古文字甲骨金文裏面呢，就發現呢嗰、那個係思字呢，其實上面唔係田， 係吧， 而係一個叫孫，即係普通話叫孫。个写法其实咩咧？其实根本就系我哋而家大脑嘅脑字嘅右下角嗰一忽。 哦， 佢所指的其实咧，根本就系我哋人嘅头，即系头脑啊，或者其实就系广东话所谓嘅脑髓啊，嗰个髓字其实咧就系嗰个写法嘅。其实正正就系咧，我的头同个心嘅一个嘅彼此嘅嗰个嘅交互嘅嘅对谈啊，又或者系一个交互嘅嗰个嘅相应啊。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啊，就并不是话即系只是我哋嘅思想啊，所谓只是由我嘅头嚟到去负责嘅啊，呢个喺汉语里面已经有咁样嘅意思啦。咁另外呢， 有一個係進一步去印證嘅一點咧，就係咧傳統儒家裏邊咧就有君子小人嘅區別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君子亦稱為大人啊。咁喺孟子嘅《告子》篇上咧啊，佢就有一個好有趣嘅討論啦。公都子咧就問孟子嚇、啊，大家都係人啦，點解有啲係大人，有啲小人咧？點解咧嚇？咁、孟子點樣回答咧？孟子嘅答案咧就係話。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所指係咩呢？你發現呢就係、孟子係用大體同小體嚟到去區別兩種咁唔同嘅能力。咁佢嘅後來解釋得更加清楚啦嚇。剛才嗰個問嘅公道子呢再追問啦，咩叫大體咩小體呢？孟子嘅回答就係話：以目之觀不思，而蔽於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即意思話，所謂小體呢其實只係話我哋以目。正正就是我哋刚才所讲嘅嗰个感取嘅一方面，而我哋耳目得翻嚟嘅就系所谓声色啦，就系、最触动人心啊，最引起人嘅嗰个系情感嘅波动啊等等啊。跟住佢就话心系咩咧？心之观则思，意思即系话咧，所谓呢个思量啦、所以呢度啦，你睇到咧就心咧呢算咧，甚至咧吓，佢就系代表咗嗰个 reason 添嘅。代表咗嗰個理性啊，就唔係話只係嚇一般所謂嘅 passion 嗰面。最後有一個好重要嘅嗰個信息就係話咧，就孟子就叫人講話呢個心之觀則思咧，就係要透過我哋咧主動嘅嗰個嘅追殺啦嚇，去運用咧，你先至能夠真正掌得嘅，所謂叫思則得之啊。咁啊，呢個係上天俾我哋嘅嘅一啲能力啊。然後咧有一句説話咧就係、叫做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分能奪也。此所謂大人而已。所謂先立乎其大呢，意思即係話我哋人呢應該先肯定個大體，透過大體去約束嗰個小體。 咁係咪咁講法呢？理性呢就係講係你講大體係屬於心，屬於理性。通常都講話有公理。剛才我開始講話理性同埋情感嘅對立嘅時候，情呢就話公理約就係私情。咁啊，對立嚟講嘅時候咧，就情係唔好嘅，公理又好嘅，係咪咁諗法咧？嗱，當然大體小體裏邊係一個係好道德嘅哲學裏邊根基啦。但如果講翻剛才講嘅所謂叫係感情或者情感啊，種情啊，其實就係咪真係一個係自己個人化嘅，相比一個所謂一個係要有普遍性嘅理。但我哋知道，剛才你已經提過下。就其實咧，就係話西方係講呢個問題好重要。一講到後來嘅時候咧，一個重要嘅哲學家丘姆已經講話，佢講好奇特嘅理論就話，應該就係咩？係話係理性係乜嘢？係情感嘅奴隸。嗱，咁同我哋喺上一節裏面講阿里斯多德講嘅，即係理性咁重要，突然間就變咗出嚟咯。咁情感個人嘅點解係重要咧？ 你正話引用到大衛幽默嘅好出名嘅名句咧，佢就話理性咧是而且只能夠係情感嘅奴隸嚇。理性除咗接受情感嘅差遣同埋去侍奉情感之外咧。再冇其他嘅職責可言啦，呢個係非常出名嘅講法啦。呢個咧好明顯啦，就係代表咗幽默啊。佢喺理性同情感之間咧，佢就重視情感多於理性啊。但係係咪因此就表示即係呢個咁樣嘅對於情感嘅重視咧，就令到好似幽默所講話理性咧就係完全冇角色可以扮演咧啊？其實我哋唔需要咁狹窄嚟睇啊。在表面上咧，幽默嘅講法同剛才喺孟子裏邊咧就是、要我哋先立乎其大啦，要先肯定理性啦。其實啱啱就相反噶。由此得到一個講法就話兩種講法咧完全係對立咧，我就會認為咧，其實兩者咧係從不同嘅角度係觸及同樣嘅問題，就係、理性要同感情咧同情感咧處於一個必然嘅一個嘅交互嘅嗰個嘅影響同埋交互嘅嗰個協調當中嘅理性若果冇咗呢個情感咧，其實佢某一個意義上咧，佢冇咗佢嗰個係活動嘅嗰個對象嘅。我記得以前咧，我睇過係馮夢龍嘅《情史》裏邊有一句好出名嘅名句啦，好能夠幫我哋解決呢個咁樣嘅表面上嘅兩難嘅。佢話：世如但知你為情之犯，孰知情為你之為苦。意思就話，我哋一般人咧都會好認同咧，就話理性咧就愛嚟規範我哋嘅情感嘅。但係咧，好少人就考慮到咧，其實情為你之為，意思即係話道理啊，理性咧要真正能夠發揮佢作用咧， 佢一定要喺某一種維度當中咧，先能夠實踐咗出嚟嘅。呢個維度其實正正就係情啦。所以你我嚟咧正正就係咧嚇，喺我哋情感係糾纏不清啊，係冇法子係揾到一個方向嘅時候咧，佢就幫我哋咧作出一個清理嘅作用。咁因此正正就係咧，從兩個唔同嘅角度嚇嚟到去講到係有關嘅問題。 因為咧，普通人以為咧，理性就係理性啦，但情感咧就係所謂叫非理性。嗱，剛才佢啲咁講啲話咧，理性同非理性要係符合的話的時候，就有一個好得意嘅吊軌啦，係咪？即係話啊，同埋加埋咧，好似話情感咧係有個人嘅，理性咧就係講嘅道理啊，唔係個人係大家嘅公理啊，一個普遍性嘅。呢個咁嘅衝突咧，我哋點樣去真係解釋到呢個關係咧？ 你話情咧係 我覺得係非理性嘅， 非理性啊，呢點係冇錯啦，冇道理可言啊。但呢個其實正正就係咧，就將所謂道理咧就睇得太窄啦。係 啦， 道理其實講唔定有好多種噶。譬如人類即係嘅文明未完全係所謂進入所謂理性時期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咧就係用一啲神話啊等等嚟到去係面對世界上佢難明嘅事情。佢背後有一定嘅道理喺處都唔定嘅喎，呢點其實咧，Heidegger 咧都曾經講得好清楚㗎， 即係各有海德格啊， 冇錯啦。咁另外最可以話係有代表性嘅一個睇法咧，其實就係法國同理性主義啱啱興起時期嘅，笛卡爾幾乎係同期嘅一個叫 Pascal 巴斯葛啊。咁佢有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啦，佢話人心自有其道理，是理性所不理解。喺英文嘅翻譯咧嚇，叫做 The heart has its own reason that reason does not understand。嗱呢説喺英文嘅翻譯裏邊咧，個 reason 用咗兩次嘅，但其實咧正正就係前面咧就指道理，後邊咧就指理性。意思即係話咧嚇，理性自然有佢道理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嘅人心咧嚇，個所謂 heart 個 principle 咧嚇，即係所謂心嘅原則裏邊咧，同樣咧嚇，佢有佢自己嘅原委。是需要我哋去正视，要尊重，同埋去体谅等等。 我谂咧，呢一节里边咧，我又对理性嘅问题再进一步嘅理解，因为我刚才一开始讲就系话理性同情感嘅关系，关教授咧就将我同我哋解释到咧，呢个咧就绝对唔系一个所谓对立嘅嘢，亦都系情感咧系亦都好似唔系好似话完全冇道理嘅，情感正正有啲道理。通常我哋以为嘅理性咧，可能太狭隘啦吓。咁我諗我哋呢個問題仲要需要討論嘅，或者今日時間夠啦，我下禮拜呢係再次我同阿關教授呢係討論個問題啊。多謝志雲。 好，多謝。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